必須採取重要但暫時性措施。歐盟將暫時性重新增加煤炭使用量，但不會脫離長期減排目標。俄烏衝突之後，國際原油價格上升，俄羅斯近期減少向歐洲國家輸送天然氣。部分歐洲國家包括德國、意大利、奧地利和荷蘭相繼表明將會重新增加使用煤炭發電。歐盟承諾到2030年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 55%， 外界憂慮重新使用煤炭，歐盟減排承諾將受挑戰。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新一屆行政會議成員名單，16名非官守議員中有7人是新加入，分別是財金界的梁高美儀、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李家超的選舉代理人陳青霞、香港恒大校務委員會主席鄭慕智，同埋3名立法會議員，包括保險界陳建波、工聯會吳秋北同民建聯陳克勤。現屆有9人留任，包括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李國章、經民聯林建峰、自由黨張宇仁、建制派班長廖長江、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叶刘淑仪将会出任行会召集人，他说召集人没有实权，主要是咨询角色，看不到存在利益冲突，不认为要退出新民党或者辞任党主席。财经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36.09， 瑞士法郎 0.962， 加元 1.296， 人民幣 6.706， 英磅對美元 1.225， 歐元對美元 1.057， 澳元對美元 0.69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27。 日經平均指數報 26,246 點，升9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35.49 美元，賣出 1,836.44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下星期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白雀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龍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嶼幹線收費站來回。另外講返油麻地的西貢街，由於有水管工程，西貢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貢街遊樂場對出的唯一行車線仍然封閉。西貢的北潭路都是有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九巴路線94號仍然是要改道行駛。最後食安仔提提你，以為粟米片是比較健康的零食，它隨時是高糖之罪。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横头磡、富强苑、富裕阁、何文田村、释文楼、铜锣湾、大坑径25号、龙华花园一座、薄扶林、宝翠园八座、愉景湾、海堤居、海涛阁、 葵涌广场三座、将军澳宝林村、宝仁楼、跑马地礼顿山七座、浅水湾华景园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减少，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这场硬仗。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 由孔德贤、谭耀文、康子妮、车婉婉、阮德昌主演。 一只手表承载住袁家宝对爸爸的思念，更加是他努力研发智能手表的动力。 得到大湾区和国家支持，他最终克服困难，成立自己的科技公司。 出发2022，6 月25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23日，新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名单公布，叶刘淑仪任召集人。 新增1447宗确诊，学校情报多190宗阳性个案。 立法会三读通过有关住宅租金扣税修例。 阿富汗发生6.1级地震，联合国促国际社会提供协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睇紧、听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新一届嘅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名单咧，寻日咧就系公布，系咁特首李家超咧就委任16人嘅名单入边咧，有9个人咧都系喺现届入边咧系过渡嘅咁。咁啊，其中新民党嘅叶刘淑仪咧就会担任召集人嘅咁。以立法会议员占非官守成员去计嗰个比例嚟讲咧，就占咗一半，或系历届比例最高嘅咁。新任嘅成员包括前食卫局局长龚永文啦，李家超嘅竞选办副主任陈星霞啦，前恒生银行行政总裁梁高美仪啦，仲有系恒生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郑慕智啦，立法会议员陈建波、陈克勤同埋系吴秋北等等嘅咁。点睇成个行会嘅组成咧？呢一啲嘅人选点睇咧？1872311，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后任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早晨。 早晨， 早晨，叶太，点睇今次呢、這、一个即系新一届嘅行会成员个组成，算唔算系平衡晒喺各个范畴都有一啲即系专业啊适合嘅人士作为一个咨询嘅角色咧？ 我觉得相当之全面啦。譬如立法会议员咧就有一半，咁呢个系会加强行政机关同立法会嘅合作嘅。你知政府做好多嘢都系一系要拨款，一系就要立法，咁同我哋早啲沟通咧。是好事嚟嘅。咁另外好多专业界别咧，医务啊、金融啊、法律啊，都有代表啦。咁呢啲咧对香港好重要嘅范畴嚟嘅。咁加入嘅新人咧经验好丰富啦。咁亦都系有助特区政府处理一啲比较复杂嘅问题。 嗯，有冇一啲范畴可能系喺行会上面嗰啲嘅专业意见未必好足够嘅，觉得应该系更加多呢啲专业嘅人士喺度会更加好呢？ 嗱，安老服务业都有林正财医生代表啦，咁就香港嘅专业界别好多嘅，咁唔可以全部放晒落行会啦，但最重要嗰啲都有啦，系嘛吓？财政司本人亦都系会计界出身啦，咁所以都相当之全面啊。 嗯，不过有啲讲法就尤其是啲报道都睇到话，今次呢16名嘅非官守成员入边啦，平均年龄就65.68岁，咁就亦都提到话可能嗰个年龄上系比较高，亦都缺少咗一啲年轻人嘅声音，有啲咁嘅讲法嘅，同唔同意咧？ 我哋经验系好重要咯， 我哋个个都可以都了解年轻人嘅谂法，一样可以为年轻人发声嘅。年轻人有乜意见可以同我哋讲啊？即系如果你话六十五岁几就老咁，你睇下美国嗰啲政界年纪几大，个总统咩年纪，想出嚟选啲人咩年纪？如果讲美国嚟讲咧，嗰啲参议员根本系冇人退休噶。加州一位著名参议员 Feinstein 应该86、87岁啦，咁所以咧就从政，我觉得经验好紧要。 加入年轻嘅成员系咪都有啲困难咧？其实本身你觉得 入行会，我觉得有困难啦。因为真系要对复杂嘅政策条例掌握到，第二亦都一定要保密，系嘛？又要肯集体负责，唔系话随便找一个年轻人嚟咧就代表到年轻人嘅。 OK， 另外今次葉太咧就係會擔任召集人啦，喺嚟緊嘅行會嘅組成入邊，有咩分別嘅？同你，因為你過往其實都係即係行會嘅成員啦，召集人嘅角色同其他一般嘅行會成員角色做嘅嘢有啲咩分別咧？ 召集人咧就應該參與多啲嘅，即係可能政府制定行會議程之前，会先同召集人倾啦，咁所以咧就担任咗行会召集人，我喺立法会嘅角色咧就会有调整噶啦，即系话正常立法会议员嘅工作，见到政府嘅资源嘅申请拨款有冇过多啊，有啲政策有冇啲漏洞啊，咁我一定会继续发声啦。但如果系行会通过晒同行政长官倾过晒嘅政策咧，就一定唔会在立法会度公开批评或者反对。其实过去我都冇在立法会反对过行会通过的政策。 即是不是说会多了公开支持政府的施政，可唔可以咁讲？ 咁当然要啦，同埋亦都惊，因为做咗召集人，惊发声嗰阵时候咧，俾人以为我系代表政府发声啦，咁所以更加要谨慎。 即系咪日后涉及到一啲喺行会倾过嘅议案，喺立法会再去有一啲嘅议案要投票嘅时候，都会用公开投票赞成或支持？ 当然啦，其实我都素来都支持行会通过嘅政策噶。即系有啲人话我批评政府政策，如果是行会通过的是不会批评的。但很多东西不是行会通过的嘛。是吧，所以就有些误会啦，有些市民。 两者中间的角色，譬如行会召集人的身份和立法会议员的身份，会不会有些角色上面的冲突的，有可能有些位置。 照计就不会的，因为素来回归前后委任行会成员都是所谓 ad personam， 就是看过个人的条件。就每位行会成员都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自己分析的责任，是给行政长官最佳的意见。不等于是代表他的政党的。因为我们不是政党治港的嘛，不是说哪个党最大就放入政府嘛。所以就跟立法会角色没有冲突。除了我刚才讲过，其实现在都是的了，所有商表议员呢，政府支持咗，即係行會通過咗嘅政策咧，譬如你話強積金對沖咁，你自由黨可以要求點票，但嗰位行會成員甚至自由黨可以反對，但做行會成員嗰位咧就不便公開去批評同反對。 但作為即係立法會議員，除咗話係咪代表個黨之外，另外民意代表嚟咁，咪都係有歧視係地區直選嘅議員啦。咁會唔會有機會都削弱咗一啲代表民意嘅代表性啊功能咧，或者發揮唔到即係代表公眾的意見去表達啊？對於在立法會議員監察政府施政的角色，會不會削弱到呢？ 絕對不會，相反呢，是特別是民選的議員，即或者是多做群眾工作的議員，他們在行會呢是更能夠將市民的看法帶入政府。所以就以補充有時候政府沒有那麼掌握民意。 但舉個例，譬如有啲選民，甚至可能你嘅地區直選嘅選民，有一啲嘅行會入面涉及到嘅即係施政係有反對嘅，或有唔同意嘅咁，但日後你就唔能夠公開去批評嘅咯。咁呢一個位有冇即係令到嗰個監察嗰個角色嘅？ 雖然係咁樣，但我都不斷係聆聽居民嘅意見，或者協助佢哋揾相關嘅官員解釋嘅。舉個例，譬如而家東涌 東涌沿線要在一個中產屋苑門口掘個大窿嚟起一個嚟地鑽挖機嗰個工程可能要搞好多年。咁啲居民梗係反對啦，但個站啊嗰啲咧，其實係定曬噶啦。如果搬遷，亦都要使多好多錢同埋延誤嘅工程嘅。咁我一路都有聆聽居民嘅聲音，並且係幫佢哋安排高路政署官員去睇，但我係冇公開反對，亦都唔打算反對嘅，因為我要顧全整體嘅利益噶嘛。 頭先你提到話即係都可以加強溝通啦，尤其是有啲立法會議員身份，即係所謂雙料議員，做立法會議員同時係做行會議員咁。過往有冇真係一啲例子係即係行會議員嘅身份係可以遊說到你自己黨嘅議員係本來係由唔支持變成支持翻一啲政府嘅政策㗎？即係大家有個諗法就係話啊，行會成員都要緊守呢個嘅保密原則㗎嘛，要加強溝通方面係咪都好多限制咧？既然又要保密嘅時候？ 其实那个保密唔系个保密唔需要保好耐，因为好多时行会嘅文件一批咗咧，政府好快宣布啊。有啲法例嗰个星期五已经刊宪啦，甚至晏昼政府已经出去宣布噶啦。特别系抗疫嗰啲措施，甚至有啲系未等行会倾，已经要宣布啦抗疫嘅措施。所以保密就唔系太困难。其实保密咧最紧要就唔好披露行会里面嘅讨论啫嘛。其实而家政府的透明度是很高的，行会的文件很快就变成立会的文件，其实那些商料议员是早一点看 的。所谓的加强沟通其实都是早一点知道政府的想法，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 你都见到、就是、有很多同事就说可不可以政策温养的时候早一点给行会成员参与呢、因为其实行会是有所谓 policy group 的政策小组的，不过过去政府太忙了，譬如你抗疫实在太忙了，你的第五波来得太急了，那就不可以说将一个新的政策一早跟我们谈，但希望 下届是会改善的。 你觉得应该要早几多，或者在现届的行会那个运作上面觉得有什么空间再改呢？ 看看是什么的疫情啦，是吗？如果是抗疫那些限聚两人的四人的六人，这些呢就不牵涉很大的政策改动。但譬如你说推动北部大都会的发展，这个是要时间的。怎样推动，怎样可以加快，怎样融资呢，这些行会成员可以早点给意见。 这段是不是过往都是比较迟才知道一些即政府运营的政策，到了你们给意见的时候已经很难去有些改动。会不会出现所谓即集体负责制之下行会一个有责无权的情况呢？ 素来都是冇真正实权噶啦，即系我其实多次解释，行会系一个咨询机构，行政长会同行政会议咧就喺好多法例里面有法定嘅权力嘅，有啲系要行政长会同行政会议睇咗至批得嘅，好似有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加价嗰啲咁样吓，但系基本上行会系俾意见嘅。咁我哋嘅责任就係俾行政长官最佳嘅意见。咁当然亦都过往有啲议程有啲项目呢係因为我哋有强烈意见係一次通过唔到。要政府再諗过修改咗或者係优化咗先再拎嚟。咁都有绝对有听我哋意见嘅。 但是同唔同意我所谓有责无权，或者觉得可以喺行会方面有多啲嘅权，而而家所谓嘅集体负责制喺公众嚟讲，你觉得睇唔睇到咧？行会方面， 我觉得唔需要话太过纠缠，有责无权啦，唔系咁简单啦，系嘛？因为行政权力咧就一定系喺行政长官同埋佢嘅司局长班子噶啦，即系佢哋就系真正有实权执行嘅人。如果你行政会议又加一啲权力咧，咁即系变咗架床叠屋啊！行会成员最紧要发挥佢嘅影响力同权力系两回事嚟。 另外咧，头先都提到话，今次即系行会嘅非官守成员，同时系兼任埋立法会议员嘅咧，就有八个人系历届最多嘅咁。我见有啲学者都分析到话，系咪展示到行政立法关系更加融洽，系一个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咁？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 我覺得不是長知識，是真的有需要加強，因為嚟緊是有很多重大的措施推動土地房屋的發展，土地發展房屋的興建，有譬如北部大都會啊、明日大嶼啊，這些都是要立法會去配合撥款或者審批很多條例。自從完善選舉制度之後，你見我哋已經審批啲重要條例快咗好多，一年一度嘅撥款條例，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嘅條例，或者琴日通過交租又可以免税嘅條例，呢啲都係好重要嘅，或者醫生註冊條例，都係透過行政立法加強溝通咧、合作咧，先快啲通過，係幫到市民。 同唔同意過往有啲講法，就係即係所謂雙料議員咧，行會同立法會同時都係議員嘅時候，有個箍票嗰個作用。今次喺個比例上多咗，又係咪個目的係呢一樣咧？ 嗱，我哋其實只係多咗阿波哥嘅啫，就財委會主席我哋阿陳建波議員啦。咁就佢係無黨無派嘅，我諗就再進一步加強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嘅代表性咧，就多咗位。无党无派的代表啦， 另外啦，在公众解说的角色，你觉得过往行会成员解说政府政策方面做得够不够，或者嚟紧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咧？呢个角色方面， 主要咧，如果话对外媒解释咧，主要是陈志思啦、我啦、Ronnie Tong 啦，即系汤家华啦，有阵时牵涉港交所就查太啦，系嘛？咁就其余嗰啲都係少啲发声啦。咁我諗将来呢係可以就不同嘅范畴，譬如医疗啊、法律啊，即係我哋有几资深嘅医生啦、高医生啦，咁啊郑慕智亦都好资深嘅律师啦，可以就呢啲牵涉到佢哋范畴呢，我觉得我希望每一位都多啲发声。 由行会成员去解说同政策嘅官员去解说嗰个角色有咩唔同呢？ 可能政策官员比较技术性。行会成员呢，就我觉得解释政策最重要是每一个市民都听得清楚，不需要说很多细节的。咁特别是我想希望那些立会的议员，即是他们惯了跟日日都是跟市民打交道的，要落区的，应该会这方面掌握得好一点。 同唔同意過去喺即係行會成員嚟講嗰個解説嘅角色相對係低調一啲咧？因為我見到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都預期話，未來可能要深度參與行會成員參與一啲解説嘅工作，就話同埋政府官員咧一齊去積極反擊內外敵對勢力攻擊嘅咁。同唔同意呢、這個咁嘅改動咧？日後可能係， 我覺得呢個改動係好嘅，係嘛？多啲出嚟幫忙，因為你而家行會嘅成員各位睇到係資深啊嘛，係嘛？即係你有做過嘅局長，除咗我仲有高醫生，係嘛？其實佢哋對政府運作政策解釋係好熟噶嘛。咁希望我哋大家如果有必要嘅時候，如果行政長官認為我哋可以參與講多啲咧，我諗我哋每一位都好願意做嘅。 係邊一啲嘅政策可能要解釋？因為佢提到話要反擊內外敵對勢力攻擊，我就諗緊係邊一類嘅政策可能要揾到你哋幫手咧。 抹黑香港啊！譬如嗰啲成日話北京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根本冇咁嘅事，係嘛？又話香港嘅法治受損啊，冇咁嘅事，係嘛？你聽下新嘅律政後任律政司講啊，根本呢啲係只不過一啲有偏見嘅觀感啫嘛，冇實質嘅改變啦。咁我哋應該多啲香港人為翻自己香港發聲咯。 嗱，講講未來嘅即係一啲工作咧，因為。下屆行會7月1日上任咧，有一個爭議性嘅議題就係公務員加薪咁，就會喺行會度處理噶啦。咁呢個會唔會算係因為爭議性大啲，所以都可能會不利新政府或者新嘅行會嘅開局咁樣咧？ 我覺得呢個其實個爭議性唔係真係咁大啦，我覺得係嘛？咁啊，視乎加幾多啦。咁啊，我覺得我哋應該可以平穩咁處理嘅。 因为佢始终当初话点解会留到下届，可能都系有比较多嘅争论啊嘛。呢个你自己乐观嘅，你嘅睇法系嘛？ 我乐观嘅，我乐观嘅，最主要都系平衡各方面嘅利益咯。 另外中央政策组咧，会你自己系咪都支持系重设中央政策组，或者有啲咩议题觉得如果要重设咗呢个机构系要研究咧？ 我好赞成重设中央政策组，因为特区政府素来缺乏就是政策研究的机构，他自己内部应该做多一些长远和战略性的政策研究，即是不是每日手上做的功夫是长远的发展是怎样呢？有些什么新的趋势呢？有些什么新的地缘政治的威胁呢？即是这些应该有个智库的组织去想的嘛。咁啊，中策组可以帮我哋延揽多啲，譬如学术界、思想界嘅人才嘅，咁啊，增加政府嗰个思维嘅多角度考虑。 嗯，你觉得今个新嘅班子入面公务员团队嘅比例又如何呢？ 相当高啊，26位政治任命官员咧，16位系来自公务员团队，有来自专业界别啊、纪律部队啊、政务官啊咁。我觉得又是非常之有助政策的延续性和執行的可行性。 OK， 好，唔该晒叶刘淑仪，多谢你今朝早同我哋倾到呢度先。叶刘淑仪咧就是后任行政会议召集人嚟，咁佢本身咧都是现届的行会的其中一个非官守成员啦。咁啊，寻日就公布了呢个嚟紧一届的非官守成员的名单，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1872311，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阿富汗塔利班向国际社会求援，协助应对当地早前发生的里克特制6.1级地震。地方官员话，地震至今造成至少1000人死亡，至少1500人受伤。东南部的帕克提卡省受灾最严重，联合国正是设法为灾民提供紧急避难中心和粮食援助，不过大雨和冰雹阻碍救援工作。今次是20年来阿富汗发生导致死伤最严重的地震，对去年重新掌权的塔利班带来重大挑战。塔利班一名高级官员说，遗憾的是阿富汗仍然受到制裁，在经济上无法为民众提供所需的协助。又说国际救援组织、周边地区和其他国家都伸出援手，塔利班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阿富汗东部地震造成重大人命伤亡表示悲伤，呼吁国际社会向阿富汗灾民提供援助。古特雷斯说，当地的民众长年遭受战乱、经济不景和饥饿的困境，他慰问罹难者家属，同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又说，联合国在阿富汗的机构已经充分展开行动，评估地震导致的人道需求，并提供初步支援。另外，美国表示正了解可提供协助的选项，中国、欧盟和巴基斯坦都表明愿意提供协助。乌克兰有望稍后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上被接纳成为欧盟候选国。乌克兰驻欧盟大使形容，如果顺利获批成为欧盟候选国，对乌克兰人来说是一支强心针，但承认除非战争结束，否则乌克兰难以真正融入欧盟。欧盟领导人当地今日稍后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报道说由于欧盟委员会开绿灯，乌克兰将获接纳成为欧盟候选国，而乌克兰将视之为胜利。乌克兰在今年2月俄罗斯出兵当地之后几日申请加入欧盟，报道说进度创下纪录，候选国身份是成为欧盟成员的第一步。法国较早时形容乌克兰的申请完全获得共识，但加入欧盟的程序可能需要好多年，并且不能够保证成功。 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新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名单，16名非官守议员中有7人是新加入，分别是财金界的梁高美仪、食物及卫生局前局长高永文、李家超的选举代理人陈清霞、香港恒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郑慕智，和3名立法会议员，包括保险界陈建波、工联会吴秋北和民建联陈克勤。叶刘淑仪将会出任行会召集人，他说召集人没有实权，主要是咨询角色，看不到存在利益冲突，不认为要退出新民党或者辞任党主席。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下星期初局部地区有骤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12，瑞士法郎0.962，加元1.29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305点，升1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22美元，卖出1,836.17美元。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对出第三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噶，咁亦都影响到啦。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转翻落去太子道西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再重复多次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第三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咁亦都影響到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轉翻落去太子道西咧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浸會橋面。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過海排到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進發花園，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匯景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啦，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在新界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九龙湾的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出口啊，就是九龙湾的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出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哎呀，西杰啊，快啲过嚟扶下我啊！ 点啊，瑞文，你冇嘢系嘛？ 我明明今朝早有做热身先嚟行山噶嘛，唔知点解呢段路咁易行都扭亲脚嘅。 意外嘅嘢边话得埋噶？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山艺教练梁志伟讲下野外受伤点算， 而我就请嚟香港有机资源中心嘅团队教你分辨有机认证。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2022投资市场信息万变，标指、纳指跌入红市，下半年投资美股是不是真的无可为呢？ 美股就来会有比较强力的红市反弹的，有些回力标的话有些科技股会好一点，是就起码你揀股上面和上半年的风格应该要转。 一同今6月25号下午最后一场2022投资月论坛，请来基金经理黄国英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两节一同金节目内容。 2022年6月23日，新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名单公布，叶柳淑仪任召集人。 新增1447宗确诊，学校呈报多190宗阳性个案。 立法会三读通过有关住宅租金扣税修例。 阿富汗发生6.1级地震，联合国促国际社会提供协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咗关于行会非官守成员嚟紧一届新行会嘅名单啦。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咁仲有咧就系元朗啊，喺前晚7:00发生起火，导致到元朗天水围同埋屯门咧有一个大范围嘅停电。涉及嘅時間咧都成10多小時嘅咁，咁啊經過通宵搶修之後咧，尋日朝早就係全面恢復翻電力噶啦，咁啊事件中咧就有160,000户嘅居民受到影響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除咗話一啲住户受影響啦，一啲停電嘅過程亦都影響到一啲商場啊、街市嘅商户，見到有報道都提到啊。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嗱，中電就話咧未來幾日咧嘅供電都可能會仍然係唔穩定啦，呼籲居民咧係節約用電，又話咧起火原因咧係暫時未明嘅。府已經責成中電在3日之內提交初步報告，不過有議員都提到要促請中電要徹查事件，並且向受影響的住戶、商戶賠償，同時也提到今次事故揭示到政府是缺乏一些應急預案和發布資訊方面的統籌等等的。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剛才提到是今次的事件源自於電纜橋的起火，而消防署也在今次的救援的過程之中是首次出動到滅火機械人去撲救的。詳情又請來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有助理消防区长括弧烟火特性训练朱伟文，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早晨各位。 早晨，朱伟文，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今次系首次用到呢一个灭火机械人去帮助系救火嘅？有啲咩考虑咧？点解会喺今次嘅火警度系用到机械人呢？ 其實因為咧，我諗大家都會認同啦。而家個科技日新月異，其實使用一啲創新嘅科技喺唔同嘅範疇咧，已經係一個大勢所趨。咁啊，世界各地嘅消防團隊亦都會應用咧創新科技喺佢嘅救援入邊啦。個目標咧都係希望救援人員能夠更加安全同埋有效咁樣咧去面對一啲新嘅危機咁樣嘅。咁樣其實我哋而家今次大家喺電纜橋事故入邊見到嗰個滅火機械人咧。其實有好多賣點嘅，咁包括咧，其實佢係一個冇組化嘅設計，就係就住唔同嘅事故咧，可以隨時更改佢嗰個模式，去到符合所需。咁啊，響大家見到電纜橋嘅事故嗰日咧，佢就係一個滅火模式嘅狀態去呈現嘅。咁因為其實佢當時就係話嗰個電纜橋已經倒冧咗啦。咁我哋處理嘅時候咧，亦都會擔心會唔會繼續倒冧咧咁樣，而上邊亦都有一啲嘅電纜喺度。咁所以咧，滅火機械人去到嘅時候咧，就可以去到一啲相對危險嘅地方做灌救，同一時間咧就可以咧，我哋遙距咁樣去監察現場嘅火勢啦，有冇啲進一步嘅危機啦，因為佢配備咗好多咧唔同位置都有一啲高解像嘅鏡頭，同埋有一啲咧我哋叫做熱能顯像機，可以咧揾到一啲隱藏嘅火源啦，或者係熱源嘅，甚至係咁樣啦。咁亦都可以記錄低嘅。咁啊，我哋以後咧做一啲事故之後嘅一啲檢討啊，或者做一啲科研咧，都係好有效噶。 所以當時考慮到用到機械人是因為條橋已經冧咗啦，係咪？係咪？所以有個咁嘅考慮係咪？ 同埋即係就算佢未冧啦，咁其實佢牽涉嗰個情況咧都比較複雜啊。因為有電纜，咁我哋其實一般嘅情況之下咧，可能都會最快接用水去灌救啦。咁你諗下電同水啊，已經係本身都好似一個危機嚟咁樣嘅。咁亦都係佢再加上啦，咁佢事後再冧咗嘅時候咧，會唔會？再有一個倒塌嘅危機，即係困難上又多一個困難咁樣啊！咁所以咧，用個機械人咧就可以更加保障到我哋前線同事個安全個系數咯。 所以今次救火其實當時係即係主要救熄個橋係咪都係靠個機械人，定係人手上面係離遠都有救咁樣噶？ 人手上其實個機械人調配都要需要啲時間啦，咁樣。咁其實初時嗰個前線人員咧就做得非常之好噶。咁其實佢哋已經大致上咧將個火勢撲滅咗噶啦。不過咧，佢後期即係個情況就複雜咗，因為佢就有個倒塌嗰個情況出現。咁所以咧，其實 我哋已經之前都調派緊個機械人去嘅啦，已經。咁啊，正正就係因為佢有個倒塌嘅情況，咁啊，所以個橋底咧相對咪更加危險咯。咁我哋亦都好擔心啊，橋底或者係會唔會有啲隱藏嘅危機咧？又或者嗰度橋會唔會進一步倒塌咧？咁樣，咁所以就派出滅火機械人，就即係好符合當時嗰個形勢嘅。 嗯，但機械人本身有冇話有啲咩限制？係乜嘢嘅地形環境先至比較適合用到咧？ 其實佢本身個限制真係唔多嘅，因為其實佢本身啦，其實大家可能都有回想翻2019年巴黎聖母院事故嘅，咁啊當時咧就係呢個機人嘅第一代嗰個產品咧，就亦都有去到灌救嘅。咁其實當時嗰個情況都幾複雜啦，因為本身嗰個巴黎聖母院係一個超過咗850年歷史嘅建築，咁佢好快咧嗰個尖塔咧已經倒冧咗啦，咁啊就係又係嗰個情況啦。咁佢當時嗰個消防人員啦，亦都好擔心會唔會有啲進一步倒塌咧，畢竟佢都一個好古舊嘅建築啊嘛。咁咧同埋佢個火勢都好猛烈。咁啊，佢當時都派出咗滅火機械人。咁啊，所以咧個情況都好類似我哋今次嘅，即係個情況啊，會唔會派出咗滅火機械人去一啲真係非常之危險或者嗰個未知數好多好高啊嗰個情況咧？等佢機械人做咗一啲嘢，或者咧令到個情況係穩定咗啦，咁我哋咪再派出前線同事去到參與咯。咁其實因為佢本身咧係行履帶嘅，大家都會見到行履帶個模式。履帶模式嘅最好咧就話，其實佢唔同嘅地形啦，或者係唔同嘅斜度咧，佢都可以應付自如，甚至乎可以涉水啊，各方面都做到嘅。咁所以咧其實暫時嚟計咧，我哋都未揾到話佢喺個路面上有冇啲好特別嘅限制咧，因為其實佢咧行履帶咧已經可以跨越一啲30cm 啊，即差不多一尺咁上下高度，可以跨過一啲咁高嘅障礙物。同時間咧，喺啲40度嘅斜坡啊，或者係樓梯咧，都可以應付自如。咁所以我哋測試嘅中途咧，都係發覺佢，即係我哋反而係越測試咧，就越發覺佢係好厲害啊！反而就話誒、會唔會好有限制咧？暫時咧就未係好發現到嘅。 窄嘅地方咯，係咪難啲？ 其實佢你話窄咧，其實78cm 嘅闊度嘅。咁78cm 係一個咩概念咧？其實正常嘅門咧，單掩門啊，都已經入到噶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話過於狹窄，咁其實佢仲有啲更加細嘅型號。不過咧個配套又可能冇我哋而家嗰部咁好啦，因為細咗可能可以裝嘅或者配置嘅工具又冇咁多啦。咁所以咧我哋揾到呢個機械人其實係好中用啊，即係喺呢個 size 上。或者在一個配備上咧，揾到一個好啱嘅 balance， 個平衡點啊，咁樣咯。 咁呢一個機械人係佢唔識自己去探測嘅嘛，都係要有人喺後面做一個遙控咁樣噶嘛，係咪都係訓練咗一啲特定嘅消防員去做咧？ 是啊，冇錯啊，因為其實佢係都係靠後面有一個操作員啦。不過佢個傳輸距離咧都相當厲害嘅，係去到500米嘅，500米其實非常之遠嘅啦，已經。咁其實都係而家暫時啦，暫時就係由我哋好我哋屬嘅室內煙波特性訓練組啦嘅一啲受訓人員咧，就去到係做一個操作員。咁因為我哋就本身日常都進入一啲模擬火場去訓練啦，同埋對於一啲室內嘅火警啊，又或者係一啲灌救。嘅策略咧都系即系每一日都咁样操练法啦，咁所以咧就比较咧系有经验啦，同埋有嗰、那个认识多啲咁样，咁所以咧就初期咧就系会咁样系我哋啲操控员咧去操作嘅，咁但系往后咧，因为其实我哋嘅个专我哋隶属于呢、這个。消防及救护学院啦，仲有其他嘅专队噶，咁其实我哋全部都一家人咁样咧。当我哋都掌握咗一定嘅概念啦，咁我哋又会训练更加多嘅同事去使用啦，去符合唔同嘅场景咯。 嗯，但系灭火机械人本身嗰个嘅具体嘅功能，譬如出水个量啊、射程个力啊等等，其实系同一般譬如消防员拎住喉去射，系咪有啲分别咧都？ 如果你话净系就住灭火个功能啦，因为响元朗嗰个电缆桥嘅事故咧，佢就呈现咗一个叫做灭火模式噶。咁佢其实另外咧，我哋可以好短时间，可能几分钟之内咧，咁就已经可以将佢变成一个叫事故支援模式，咁啊可以做运输噶。咁如果你话响灭火嗰度，其实佢个嗰个流量咧，即系出水量咧，系达到咧3000公升每分钟嘅。咁其实我哋前线而家同事咧，主要用紧两种。嘅滅火喉筆啦，一支咧其實就叫做迷你喉筆咧，咁啊出水量咧最高咧470公升每分鐘，咁啊如果係多啲出水量嗰支咧就係去到1230公升每分鐘，咁呢家呢個滅火機械人咧其實去到3000公升每分鐘嘅，咁即係話同我哋 即係最大嗰支前線手用手拎嘅後筆嚟相比咧，都係兩倍以上嘅出水量。咁、那個射程咧去到60米。咁啊你話咁其實我揾機械揾消防員拎都得啦。咁其實有一個地方就係點樣去演繹咧，就係、是、話其實我哋消防員就算唔做嘢啊，佢孭住所有裝備咧，已經係一個24公斤嘅負重嚟㗎啦。即係其實幾包米咧已經係孭咗一身嘅。就算你唔再企喺度，其實你已經孭住幾包米一身。咁如果你話仲係要即係好長時間拎住一個千幾公升流量嘅喉筆去射水嘅話咧，那個壓力咧或者工作個體力消耗非常之大。咁正正就係而家滅火機係人可以用可以出到嚟咧係兩倍嘅流量，一個好高嘅射程就可以減輕到我哋前線工作嗰個壓力咯。 嗯，而家有幾多部，同埋嚟緊即係聽你講，好似好多功能都可以用到，亦都越嚟越發掘到佢啲優點喎。咁嚟緊係會唔會再購入嘅咧？ 其實我諗我哋一步一步嚟啦，始終係一個創新科技，同埋用響火場，咁啊佢亦都牽涉到話係一個遙距嘅操控。咁其實我本身即係成日都會咧涉及到一啲創新科技，點樣用響消防嘅火場入邊使用嘅，經常都係見到一個問題，就係話咧火場嗰個能量輸出咧非常之高，導致到咧係有一啲設計或者係新即係譬如創新嘅工具咧，未必其實真係可以應用到響室內火場㗎。咁我諗我哋一步一步嚟，即係而家呢個係一個好創新嘅一個機械人咁樣啦。咁樣其實有冇啲更加細、更加好嘅咧？科技日新月異，咁啊成日都會有嘅呢啲嘢。但係我哋暫時見到我哋而家採購呢一步咧係非常之好，因為佢可以即係同其他產品去比較咧，佢冇早化設計咧係可以隨住嗰個市場嘅發展咧係不停咁樣更新啊！呢個就係呢一部機械人最大嗰個好處同其他產品去相比。咁樣其實你話個用途方面啦，其實真係千變萬化。即係暫時我哋講嘅就話滅火，聽落去好似好簡單啦，滅火。咁其實我又即係自己日常都喺度諗咧，佢有冇更加多嘅用處咧？咁我回想翻其實一啲極端天氣啦，譬如話天鴿啊、山竹啊吹襲香港嘅時候。有多塔樹嘅，咁其實啲塔樹咧，好大範圍咧就阻擋咗嗰啲路面，導致到交通擠塞咁樣啦。咁其實當時我哋一般嘅做法，可能就會調走佢啦。咁需時好長時間，要調派啲車嚟。咁亦都可能更常見嘅就係消防員揾手去鋸啦咁樣。咁亦都係好比較慢嘅。咁啊，如果而家有一個滅火機械人，其實大家前面會見到佢咧有一個可以推到咧800公斤障礙物重量嗰個叫機動清障架， 800 公斤好重噶啦，其實。咁如果話可以推走啲樹，咁可以即係短時間。之落開通一條線都好啊嘛，係咪？咁可以即係舒緩到嗰個塞車嘅壓力。即係其實嗰、那個所以嗰個使用啊，或者喺邊度用到咧，其實真係千變萬化。 OK， 咁所以就我哋不停去發掘佢嗰個無限嘅可能性咯。 好啊，唔該曬朱偉文。朱偉文咧就係助理消防區長啊，括弧煙火特性訓練嘅咁。嗱，就住今次喺天水圍、元朗同埋屯門出現大範圍嘅停電，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嗱，事件亦都引申到咧，啲立法會議員都關注到成個通報嘅問題，其中譬如見到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提到話政府嗰個缺乏應變預案啦，喺一啲資訊發放上面咧係要改善啦，亦都提到話點解冇啟動嗰個緊急警示嘅系統。民建聯嘅劉國芬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嘅，亦都提到類似，亦都係啲發放資訊就話冇一個統籌性啦，亦都同時亦都問到點解又係冇啟動到呢一個嘅。緊急警示嘅系統嘅咁，嗱記得呢個緊急警示系統咧，3月嘅時候咧係疫情嘅時候，曾經咧係因為伊麗莎白醫院咧係轉為定點醫院，係專治一啲新冠病人嘅時候咧係啟動過嘅，曾經係，不過今次事件就冇用到咁，咁啊見到環境局副局長謝展環都解釋咧，就話呢個系統一般係用喺全港性市民相關嘅事件嘅，咁但係今次嘅事件咧就喺局部地區發生，咁所以就冇用到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早晨。 早晨，張樂文。 早晨，方寶橋。今次大範圍停電啦，就有議員都提到話，點解唔用嗰個緊急警示系統嘅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個原理上面用呢個緊急警示系統喺今次嘅事件上面適唔適宜，或者係用唔用到嘅係？ 嗱，原理上咧就之前可能都講過啦。其實因為緊急警示系統咧，佢係用個區域網廣播嘅形式去做個警報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只要你個電話收到有信號，收到自己個台嘅信號咧， 咁就已經會收到呢一個警報。之前有提過就話啊，呢啲人話好嘈啊，好恐怖啊，好驚啊，諸如此類啦。其實香港就分咗兩級嘅，有緊急同非常緊急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發現外國咧就分到四級添嘅，我哋見台灣有用嘅啫，就分到四級。即係總之咧，基本上咧可以去自己去即係個系統係可以調整到咧，分好多等級啦，即係有啲緊急啲，有啲冇咁緊急啦。有啲可以適咗個通知，有啲就唔可以適通知嘅。咁今次究竟適唔適用呢？其實見到政府有官員講呢，就話因為呢個區域性嘅問題，所以就冇用啦。咁但實際上其實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區域網嘅廣播呢，咁所以其實佢本來就係可以區域廣播，根本係唔一定全香港。即係唔係話總之不論你係究竟好似上次一二三啊急症室問題，定係今次呢、這、一個屯門呢、這個爆電纜嘅問題，佢其實係可以一個區域網咁樣講喎。咁當然咧，有啲人就會問：咁如果我喺屯門、元朗、天水圍住，我要翻去，我都要知啦。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咁但係至少譬如話，如果唔係話要令到全香港都收到同一個信息，我係基本上可以圍繞喺一個區份入邊，即係話嗰啲基站。每一個基站大概是覆蓋譬如兩三公里範圍到啦嘅話呢，其實佢哋基本上而家系通訊辦呢已經知道晒呢究竟呢啲基站大概嗰個覆蓋範圍喺邊度，而佢啟動啲乜嘢基站去發放俾個基站範圍內嘅人，或者嗰一紮基站範圍內嘅人呢，大概喺呢啲區份就會收到㗎啦。咁所以呢其實呢係可以應用嘅。不過見到就係話當時呢亦都有啲市民呢就話冇信號喎、咁呢個咧就係問題所在啦。其實有時咧係會即係因為停電咧就冇信號，但你見到其實嗰個停電嗰個都有先後次序。我有懷疑，其實咧本身喺爆斷電纜嗰刻咧，唔係全部一齊停曬電嘅。咁但係因為可能要搶修咧，你就要或者要令到嗰個爆炸或者成件事冇咁個危險，可能喺中電就會 cut 咗某一啲電啦。咁於是乎咧，就令到更加多範圍嘅地方會真係開始停電。咁啲基站咧，好多時都本身係有後備電，佢仲可以捱到一陣。又或者譬如話，甚至乎嗰個基站本身你收唔到你隔離嘅基站啫，但其實離遠範圍喺啲外圍嘅基站有你有機會收到咧，其實都會收到嗰個緊急警報。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就我覺得係應該要用呢個緊急警報系統嘅。咁但係都係嗰、那個即係嗰個究竟邊個撳呢個掣咧？即係話成個流程、個程序啊，嗰、那個成個步驟要點樣做咧？譬如話嗱，而家呢一個。是關中電事，咁中電係咪要通報俾機電工程署，再去發展局，再上係上去邊度咧？係咪去政府統籌辦事處，定係去呢、這個我哋叫 EFFO 咧？咁樣即係呢個效率促進辦公室咧？邊個到最後撳呢個掣係咪一定要特首決定，定係政務司可以決定定點？即係我諗有好多程序上嘅嘢咧，政府都要話咗俾第一。內部政府嘅官員自己要知道點樣去啟動呢個程序，好快速做一個決定，因為你慢都冇用啦，講真啱啱。Okay. 如果你太慢，三個鐘頭咁，人哋就真係覺得你好擾民啦。咁你好迅速咁話俾市民聽，覺得有問題，要點樣做，或者周邊嘅人點樣可以幫手？即係譬如話，我屯門元朗天水圍有停電嘅問題嘅話，可能有老人家係被困到屋企嘅，咁佢嗰啲家人都會知道。咁如果周邊嘅可能唔收唔到呢個信息，可能就靠所有傳媒嘅通報。我覺得咁樣會比較適合啲咯。 我先搞清楚，方寶橋你話即係一個區域網嘅方式，所以可以揀某一啲基站咧，就係發出呢一啲信息嘅。佢係其實透過一個信號定係網絡係去發嘅。咁頭先你亦都講到話可能某一啲停電令到一啲基站根本發呢啲信息嗰個功能都冇咗嘅時候，話用到啲外圍基站咁即係其實始終喺入面嗰啲嘅市民。在个范围里面的市民是收不到的，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第一定要很紧急去做的。但刚才我讲了，即譬如有事发可能在一个钟头内，或者再短的时间就要做了这个决定，要去发这个警报啦。即等于好像海啸地震这些你都不可以太迟发，都不太迟发可能都没用了，这样都来到了，这样。第二就是说其實喺嗰、那個這個係講緊個基站嘅範圍裏面咧，佢會發一個短信俾你。其實嗰個都係個即係個類似短信嘅信息嚟嘅，只不過嗰個係同我哋正常嘅短信唔同， 以前譬如話維園集會，警方發短信咧，係一個一個叫啲電信商發出去嘅。所以嗰個由朝頭早九點錯到夜晚九點鐘都未發完，嗰陣時發咗幾百萬個。呢啲區域網短信咧係有廣播嚟嘅，即係基本上好似聽收音機咁咧。總之你隻手機黐住個基站都有機會會收到呢個信息。就變咗就個時間就好短暫可以收到。咁頭先都講停電嘅問題咧，嗱當然啦，真係冇曬信號停咗電咧，係冇法收到嘅。咁但係因為頭先講，而家呢啲無線嘅基站，每一隻個覆蓋範圍講緊幾公里，即係話你入邊嗰只冇咗信號啫，但其實你一隻手機咧係同時間接著好多基站嘅。只要你嗰個電信商盡有其他基站喺你個服務範圍，就算你收唔到電話，但你有信號好微弱咧，佢都有機會會發到個信號俾你。咁同999唔同，如果999咧就直情係，如果你有見到其他嘅電信商嘅信號，而你嗰個電信商冇信號嘅話咧，你都有機會打到999出嚟。 另外我就想即係翻一分鐘，我都想問，即係喺信號受影響嘅時候咧，話有啲市民就可以去到港鐵站，又話收到多啲信號，又話淨係可以打到啲文字嘅短信啊，即係咁。但係譬如你個基站都冇電啊，點解仲可以有呢一啲即係短暫嘅功能可以發揮？ 所以就係話其實咧係會去到唔同嘅地方有機會收到啲周邊嘅信號，同埋咧講翻咧，其實固網咧電話咧係仍然有電嘅，因為固網嘅電話係唔受電力公司影響，除非你一個係寬頻電話，寬頻電話就會因為冇咗寬頻而打唔到電話。但係一般嘅我哋一兩條線嘅電話咧，一般嘅電話咧其實係唔經電力公司，係電話公司直接提供電力，所以如果打直線咧係冇問題嘅。 OK， 好，唔該曬方寶橋。方寶橋咧就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就住天水圍元朗屯門區前晚係有一個嘅大規模停電，原因就係中電嗰個電纜橋咧係起火。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唔同嘅影響啦，到尋日話今日會唔會繼續有啲嘅影響對你係有影響嘅咧？1872311講下。 南橋起火導致天水圍、元朗同埋屯門一度大規模停電，咁直至到去尋日朝早八點全面恢復供電，停電大約13小時。中電話未來幾日供電可能仍然不穩，呼籲市民節約用電。起火原因暫時未明，政府已經責成中電在3日內提交初步報告。多名的立法會議員促請中電徹查事件，並且向受影響住戶和商戶賠償，並且認為事故是揭示政府缺乏應急預案和發放資訊有欠統籌，促請檢討應變工作，並且檢視本港的基建安全。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元朗朗屏中電電纜橋前晚起火爆炸，導致元朗、天水圍和屯門大停電。工程人員雖然努力搶修，但是重災區的天水圍四個屋苑和屋邨，昨日早上才陸續恢復供電。中電恐怕會被罰款1600萬元。大停電期間，至少20000户一度斷水斷電，不少居民通宵湧落商場插電。有以輪椅代步的居民因為升降機暫停有家歸不得，商戶同樣叫苦連天，有食材店鋪的生魚變成死魚，無奈大平賣。另外存放貨倉的急凍和活海鮮，貨主需要向批發商求救散貨。保安局說火警不涉人為破壞，警方重案組正跟進調查。東方日報報導。 南華早報報導，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時候說，正在制定香港和內地通關以及和海外通關的策略，是包括縮短旅客回香港之後的隔離日數。他預計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夠落實，但是新一屆政府會以通關為目標。李家超又透露，計劃參加11月在泰國曼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借此向國際社會推廣香港。南華早報報導。 信報報導，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公布新一屆行政會議成員名單，非官守成員當中9個人來自現屆，新人就有7位。召集人由連任行會成員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出任，李國章就成為3朝元老。新一屆行會成員當中8個人年紀超過70歲，整體平均年齡達到65.7歲，是歷屆最高。有學者指下屆行會成員平均年齡創新高，可見李家超著重經驗，留任不少現屆班底，或者需要借助資深行會成員的經驗來工作。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447宗確診，是連續8日破千宗。 學校院舍亦都係陸續出現爆發。平石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有班別錄得三個個案，需要停面授課一個星期。另外，本地再多一個人懷疑感染 BA.4 或者 BA.5， 另外多七個人懷疑感染 BA.2.1.2.1。衛生防護中心形容確診宗數正係緩慢上升，而且冇下降跡象，預料不久之後或者會升超過2000宗。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接受星岛专访的时候，形容国安法的成效，国安加好，兴邦定国，特区经历由乱转治，渐入由治及兴的阶段。他强调，就算本港实施国安法，又有刑事罪行条例煽动罪的现行法例，再加上将来重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亦都不代表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就此完成。重申國家安全需要不斷保護，特區需要履行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的責任。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中電一條電纜橋前晚起火，導致到新界西北罕見大規模停電，暴露了將三區主電纜都鋪設在同一條電纜橋的設計有安全隱患。社論說，港府在處理停電一事應變力不足，需要對症下藥，要求中電在風險管理作出改善，自身亦都要做好城市規劃和制定應變預案，才能夠避免事件重演。星島日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屯門、元朗和天水圍大規模停電，有工程師估計近日天氣炎熱，市民用電量大增，如果電纜橋未察覺電流過大，電纜或者會因為過熱而起火。政論說，如果這個講法成立，全港各區亦都有機會大停電。港府除了責成中電提交報告，更加應該要求兩間電力公司檢查全港供電系統，絕對不能夠讓歷史重演。《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社評就說，新界西北大停電，大片社區陷入漆黑混亂的狀態，政府應變手忙腳亂，信息發布不足，安排亦都不貼地，有緊急警報系統但是不用，再度突顯當局做事墨守成規、不知變通的老問題。社評說，政府必須要檢討災難緊急應變處理，以及各大的公共事業機構做好事故預案和演練，加強基建安全。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特區政府的防疫措施繼續從嚴，港人和非港人入境都必須隔離七日，但是檢疫酒店房間供不應求，並且出現令人不安的炒賣現象。社評說，準備履新的下屆新政府官員應該認真考慮隔離政策是否長期維持不變，如果是的話，指定檢疫酒店的名單必須朝著增加房間的方向走。這個是信報的社評。 《日报》专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将军澳嘅宝康路去宝林北路方向，近住基德小学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嘅。揸车朋友去到呢一段路嘅时候咧，去到怡心园嗰个位咧，请你右转去宝丰路就改道行驶啦。咁而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嘅宝康路去宝林北路方向，近住基德小学，因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而家呢一段嘅宝康路唔能够通车啦。揸车嘅朋友可以改行其他道路，例如宝丰路。咁而家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一带都系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九龙湾嘅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中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加道里道第三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呢一段嘅太子道西交通同样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 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中心、龙海、香港仔中心、海龙阁、油塘高长苑、高飞阁、旺角富荣花园三座、荃湾梨木树村、松树楼、将军澳惠安园二座、荃湾愉景新城十一座、沙田九龙山天龙阁一座、大角咀港湾豪庭七座，同埋屯门大兴村兴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好快就有啦，我想转个支付工具，你快啲帮我搞下，我怕迟啲转唔到啊。 阿妈唔使急，无论系新登记人定系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都可以慢慢揀，然后喺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 我仲谂住要快人一步添。 只要合资格，8月7日开始都会分期收到消费券。不是先到先得的，同埋成功登记或者转会之后就冇得改，所以我哋一定要睇清楚先啊。 2022年6月23日，新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名单公布，叶刘淑仪任召集人。 新增1447宗确诊，学校呈报多190宗阳性个案。 立法会三读通过有关住宅租金扣税修例。 阿富汗发生6.1级地震，联合国促国际社会提供协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关于天水围、元朗、屯门喺前晚嘅停电啦，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中电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咧喺寻日朝早啊，就系再向一啲受影响嘅客户致歉啦，就话寻日朝早就已经系恢复电力供应，但系供电咧可能系唔稳定，咁啊希望啲住户啊体谅同埋节约用电。是可以希望可以是減電力的負荷。多名的立法會議員都提到今次的事件是反映政府譬如是在應變方案方面是欠缺，資訊發放方面也都是欠統籌，包括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和立法會議員劉國芬都有提到的。另外見到工聯會的陸仲雄也都提到事件不能夠接受，是不是可以有議員都提到話，係咪可以要求中電減免一啲受影響居民嘅電費咧？贊唔贊同呢啲講法咧？1872311。今次事件亦都有人提到話，點解唔啟動曾經喺3月啟動過嘅呢個緊急警示系統，向啲受影響嘅居民發布訊息咧？咁見到副環境局長謝展環都提到話，政府已經第一時間啟動跨部門應急系統啦，但係今次事件喺局部地區發生，咁所以咧就冇啟動到呢個緊急警示系統嘅。而保安局長鄧炳強咧，都被問到有關於呢個緊急警示系統啦，佢就話強調事件主要係涉及到屯門同埋元朗區，政府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係通知當區市民，當局認為喺咁嘅情況下咧，係未必最適合咧使用警示系統嘅。你又點睇？1872311，係咪用咗呢個緊急警示系統？頭先都討論到啦，係咪喺個資訊發放上面會更加方便同埋充裕咧？點睇今次一啲受影響嘅住户係咪有一啲嘅賠償等等咧？1872311，有何太打上嚟嘅，早晨，早晨何太，喂喂何太。 河太嗰个嘅线路咧，可能系有一啲嘅问题啊，咁我哋可能睇下有冇机会之后驳翻佢啦。咁另外想同大家咧，除咗讲话停电方面啦，就系、是、见到近日有啲传媒咧都提到而家啲检疫酒店嘅不足嘅情况，因为而家咧喺外地咧翻到嚟香港嘅人士咧，都系必须要喺指定嘅检疫酒店嗰度咧系。進行七日嘅強制檢疫嘅咁，不過有啲報道就話包括一啲嘅即係檢疫酒店啦，得翻好少房啦，甚至係訂唔到房啦，亦都有啲提到話啊，喺一啲嘅買賣平台上面咧，見到佢哋話係索價比即係官方嗰個嘅檢疫酒店嘅定價咧係更高，即係懷疑有啲嘅炒賣嘅情況嘅咁。有議員都關注到嘅，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江玉寬，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江玉寬，可唔可以讲下头先提到一啲报道提到话啲检疫酒店唔够或者甚至炒卖嘅情况，以你自己观察系咪都有留意到类似嘅情况咧？ 有啊，其实好严重啊。其实早几日啦，我开始即系收到好多市民嘅求助，咁佢哋当中亦都有回港嘅学生啦，有一啲系赶住翻嚟香港，譬如有试过系翻嚟要赶住去奔丧嘅。亦都有一啲係外國人嚟嘅，佢係譬如去咗出咗去譬如探屋企人，想翻翻嚟香港訂唔到酒店。亦都我睇到報道，亦都有好多外佣啦，佢哋趕住嚟香港上工，但係佢哋亦都訂唔到酒店房嘅。係， 即係主要係嚟自一啲本身未必係香港住嘅人，可能係喺香港即係留咗一輪。 都有香港好多是香港人嚟嘅，其實好多香港人咧，佢哋可能係譬如有時係佢哋已經係移居咗喺外國嘅一段時間啦，佢哋係要趕住翻嚟，可能係有一啲好急嘅嘢要做，例如有屋企人病咗，或者好似琴日我見到有一隻個案咧，係譬如佢要趕住翻嚟奔喪，亦、 okay. 都有好多咧係譬如去咗外國係留學嘅本地嘅學生，我哋香港人嚟嘅。佢哋翻唔到嚟香港，而家好多呢一種情況。 佢哋最主要係喺預訂檢疫酒店嗰個困難係在於咩咧？係炒高價定係根本係訂唔到咧？ 根本訂唔到。其實我有一個個案同我講，因為好多市民留言俾我啊。咁佢哋話咧，基本上喺個系統度，譬如上次即係而家新一輪嗰、那個酒店嗰、那個那個 quota 咧，佢哋一開放，其實佢哋已經喺個電腦隔離，一開已經撳唔到，已經買唔到，其實已經滿曬。咁如果唔好话你又过几日啊，或者譬如今个月六月去订七月嗰啲，基本上系冇可能噶啦。 但呢个喺政府嘅网站显示呢啲检疫酒店嗰、那个房嘅数量系咪仍然系有？不过就真系打去订嗰阵咧，就系、是、发觉已经满晒啦，爆晒啦，咁系咪咁？ 系啊，我自己系亲身经历过。咁我上去卫生防护中心嗰个网页啦吓，咁显示酒店嗰啲订房情况。其实如果大家市民，我唔知道今日政府有冇改到啦。如果你傾入去每一间酒店咧，其实佢都仲有一个三角形喺度，就系话上有少量房间。但系当你打入去间酒店嘅时候，第一咧系打唔通嗰啲电话，所有都系嗰啲我哋叫做电话留言嚟嘅，叫你等下，等咗三个字根本都冇人接听你嘅电话。又或者咧，根本咧你打到去，譬如我早几日试过打去七月同埋八月已经全满，根本你未开口，佢已经话俾你听已经爆晒。 你觉得可以有啲乜嘢可以做呢？ 好啊，其实我觉得呢，而家係真係处于一个真係其实一个尴尬嘅时间，譬如可能旧任政府就做咗几日啦，係咪新任政府又未上场，但係我自己觉得呢一个情况呢係唔可以再拖落去，因为好多喺外地而家係滞留咗个香港人，譬如昨日有一个 case 呢，佢直情喺个机场度，因为佢要赶返嚟奔丧，佢喺个机场嗰度等候，睇下有冇人帮到佢订酒店。其实我真系觉得呢个系我对于个市民嚟嘅，我感觉得即系好唔安乐嘅。其实，好啦，咁你话短期嘅措施点样做呢？其实我自己比较失望咧、就是，就系其实呢件事喺嗰个社会里边已经讲咗好几日，其实都唔系一件短嘅时间噶啦。咁其实政府咧就似乎未有一啲实质嘅措施可以话俾市民听点样可以解决。咁短期点样做呢？我有几个即系、就是、我觉得可以谂下。第一，如果一定是要保持那个酒店检疫的，一定要用这个措施，第一可不可以实名登记呢？如果演唱会飞都可以实名，为什么检疫酒店不可以实名登记呢？这是第一。第二样东西，如果有这么多这么迫切的香港人要回来香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可不可以有一些酒店是只是开放给我们本地的港人回来的时候给他订的，就不要捞埋商务客啊，或者是一些内地客啊这样。 可唔可以純粹譬如新嘅，我知道政府好似話諗緊加一啲酒店，咁加嗰啲酒店可唔可以淨係俾香港人呢？好啦，另外啦，政府有呢個檢疫嘅制度，譬如酒店檢疫，唔能夠話有個情況，譬如有個政策擺咗喺度，覺得佢一定係運行得成功，政府係一定要密切監察嗰個預訂嘅情況，睇下有冇市民係翻唔到嚟。咁我覺得咧，政府係應該要設一啲電話嘅專線，協助一啲市民真係訂唔到房，有一個特殊或者一啲因素需要嘅，咁點樣做？而家呢啲市民係冇辦法可以求助嘅。其實好啦，另外，如果真係萬一開曬咁多酒店，譬如話嚟緊好似話開多幾間酒店，如果都唔夠嘅，咁可唔可以譬如特別開啲方艙去解決呢個急嘅需要先咧？咁好啦，呢個係短期嘅。頭先我講。长远可以做啲咩呢？长远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希望新一届政府一上场嘅时候，一定要检讨而家呢个检疫嘅安排。检疫嘅安排并不是限制酒店，譬如熔断机制，好多香港人亦都同我讲，唔单止系酒店嘅问题，亦都牵涉到嗰个班机嘅问题。突然间断咗班机啦，突然间 cancel 咗，又乱咗佢哋嘅酒店安排。其实，我哋都知道，其實好多航空公司都有同我反映，呢個熔斷嘅機制不單止係對航空公司有影響，亦都係對啲乘客有一個好大影響嘅，因為我哋有檢疫嘅安排。好啦，另外啦，至於係唔係真係仲要做酒店嘅檢疫呢？嗱，呢個我自己覺得我有好大嘅保留。我認為，如果我哋係翻嚟嘅香港人，我哋係有個家庭喺度，有一個居所，有一個住址嘅，可唔可以容許翻嚟嘅香港人做居家檢疫呢？其实几年前都试过噶，冇问题噶。好啦，如果喺香港人，我哋而家嗰啲喺香港染病嗰啲人，我哋都可以俾佢居家检疫。点解翻嚟嘅香港人喺外地又做咗一次核酸检查，机场翻嚟嘅时候又做咗一次，证明佢冇事，点解唔能够容许佢哋做居家检疫呢？我收到好多市民嘅声音，系叫我一定要强烈帮佢哋争取，系要居家检疫嘅翻嚟嘅香港人。咁所以我好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咧，系能够真系反映市民嘅需要，系能够可以系帮到市民。 嗯，嗱，逐样讲，因为你头先讲咗好多建议，就是、我想先讲，譬如你话实名制嗰度，头先话即系个问题就系可能订唔到房啊。但系你话要实名制，其实系咪即系个潜台词就系有一啲人炒卖，所以就系用实名制去防止人炒卖咧？你见到嗰个炒卖嘅情况又系点咧？呢啲嘅检疫酒店房？ 炒賣情況梗係嚴重啦，因為我好多市民咧，佢哋真係好好嘅，佢哋俾曬嗰啲網頁我睇。咁我哋亦都知道最近呢幾日咧，好多傳媒嘅朋友咧，其實都想去不同嘅網頁自己打電話去親身去嗰啲中介。咁有啲中介咧並唔係香港嘅旅行社嚟嘅，我必須要咁樣講。咁啊，佢哋咧其實炒咧最少咧就要可能加5000啦，加5000，有啲加8000。你見到佢哋好似一個其實一個 package 一個套裝咁嘅。套餐嚟嘅，咁呢啲其實 即係貴過原價幾多比例㗎嘛？ 好多，譬如有一啲係幾百蚊嘅咧，就炒到有即係千零兩千蚊咯一晚。同埋咧，我知道咧有一啲嘅中介咧，佢哋基本上你訂嘅時候，佢就唔話俾你聽係邊間酒店嘅，佢哋只係話哦4星到啦咁樣。咁其實呢個你唔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根本嗰個都唔知嗰個制度係存在咗，或直情係黑箱作業嘅，有人喺後面操控住。我覺得呢樣嘢政府係唔能夠坐視不理。 嗯，咁呢個翻翻轉頭就係涉及到嗰個供應應付唔到個需求問題啦。所以你頭先都話提到係咪香港人有啲專俾香港人嘅檢疫酒店啦？咁你自己諗係幾多？可能個比例係幾多嘅咧？又 嗱，而家大家睇到啦，其實我諗最少一個星期都有最少幾千人。咁嗱，呢一個咧，我哋而家我哋係好難，其實政府咧係可以睇到嘅。點解？從航班上面嘅資料，其實就睇到有幾多香港人會翻嚟。嗱，我作為市民，我睇唔到啊。但係政府係可以睇到噶嘛？咁點解政府？我覺得係要監察同航空公司要保持緊密嘅聯繫，同酒店業界亦都要保持緊密嘅聯繫。一唔夠嘅時候，就要立即去到處理。 即系即刻臨時話唔使跟第幾輪啦，即刻加一棟檢疫酒店咁，係咪咁啊？ 直情啦，即係要其實要特事特辦噶嘛。咁你叫啲香港人，咁佢哋喺外地點咧？而家好多依啲滯留嘅港人啊，其實。 嗯。嗱，另外頭先你又提到一樣嘢，就話可唔可以做居家檢疫嘅咁？ 但係從譬如你頭先話社區入邊而家有病嘅人都留喺屋企，個分別就係佢哋可能會涉及啲外來嘅變種病毒，呢一個個風險有唔同而家香港流行緊嗰隻病毒噶嘛？咁會唔會風險衡量上有啲唔同咧？ 咁我自己覺得咁嘅，以前啊病毒嘅不嬲都會有變噶啦，咁大家睇到喎，而家嘅病毒嗱，我唔係醫生，不過大家都睇到最近嘅病毒咧，其實嗰、那個患重症啊，同埋個死亡率確實係偏低嘅喎，真係其實冇乜嘅喎，咁亦都加上好多香港人，佢哋亦都已經打曬針噶啦，咁我想問啊，等咩咧？其實我哋對病毒嚟計，避得一時，避唔到一世，我哋而家已經差唔多三年噶啦。咁仲要避几耐呢？其实我觉得政府係应该諗，我哋唔可以永远都係諗要酒店检疫。酒店个设计并唔係攞嚟检疫嘅。酒店係有好多考虑，譬如通风嘅考虑、卫生嘅考虑。大家试想下，而家有咁多人返嚟检疫，酒店係一出一入嘅，譬如可能12点退房，2点係有新人。其实做唔做得一次消毒呢？大家有冇去睇过，譬如政府官员有冇去睇过嗰啲普通嘅酒店，唔好话最贵嗰啲酒店。其实个卫生情况系点啊？我系好有质疑嘅。其实，咁以前都试过系酒店都会爆疫嘅噃，嗰啲系咪检疫酒店？咁其实呢一样嘢长远，我好希望真系要去检视，究竟呢个七日嘅酒店检疫嘅安排系咪我哋长远仲要咁行落去呢？ 嗯，整体嚟讲，你对于今次唔够检疫酒店房，头先提咗好多建议或者啲炒卖嘅情况，你自己会除咗提啲建议之外咧，仲有啲咩层面嘅跟进咧？ 我一定会去同政府跟进的，我不会放弃，因为实质上我每一日都收到很多香港市民对我的求助，那我自己觉得我为了香港市民一定会发声，我是不会放弃的，如果争取不到。 立法会那里会不会怎么跟进？ 会啊，我已经其实去信了行政长官啦，其实新任的后任行政长官我都去信了，那我这里会在立法会里面看看可不可以联结其他的议员啦，一定是会在这一方面要着力的。 会唔会特别同酒店界或者旅游界嗰边都倾一倾啊？你自己 会，其实我琴日都有同佢哋联络啦。咁呢方面当然啦，即系其实我自己觉得要采取一个平衡嘅平衡。咁我哋固然之要帮助香港嘅旅游业界，譬如酒店业界，但系同一时间，咁我哋又点平衡其他翻唔到嚟香港人嘅利益呢？ 好啊，唔该晒江玉宽，多谢你。江玉宽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同我哋讲到近日有啲嘅报道都提到，话喺啲包括咧网上平台就怀疑出现一啲炒卖检疫酒店房嘅情况啊！你自己点睇啊？八七二三一一，会唔会你自己都或者屋企人啦，喺订呢啲嘅检疫酒店房，因为喺外地翻嚟香港嘅时候要喺检疫酒店嗰度住，有冇遇到一啲困难咧？一八七二三一一，食卫局有个嘅回复嘅就话，现时指定检疫酒店计划并冇硬性规定酒店房嘅销售模式，但系就话佢哋留意到啦，最近市面上面有出现不同的应用程式啦，同埋中介服务预约指定检疫酒店，当中可能涉及一些炒卖房间。他们已经向酒店业界了解情况，并且会通过电邮提醒所有指定检疫酒店的负责人检视销售的模式，以及确保房间的价格在他指定检疫酒店的计划之下承诺的房价。转头回来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宝林路往翠林村方向，朝早八点几发生四车相撞意外，至少八人受伤。意外涉及两架小巴、一架的士同一架私家车，伤者包括两名小巴司机同车上的乘客，全部伤者受轻伤。屯門美樂花園第十座完成強檢行動，有大約530人接受檢測，發現5宗陽性個案同1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派員到訪224戶，37戶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對於國家有望为欧盟候选国表示赞赏，又表示他相信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都会支持给予乌克兰候选国地位。欧盟领导人稍后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外界预料他们将会接纳乌克兰成为欧盟候选国。 路透社引述外交官员话，乌克兰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可以达到加入欧盟的标准，但欧盟领导人认为必须对乌克兰作出的牺牲有所表态并给予肯定。虽然欧盟候选国身份只具有象征意义，但有助提振过去四个月处境艰难的乌克兰民众信心。战况方面，俄军继续猛烈攻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和东部顿巴斯地区。乌方认为俄军对哈尔科夫的新一波攻势，目的是为了迫使乌军将资源从顿巴斯主要战场转移到哈尔科夫以保护平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到访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大概两个钟头。双方讨论土耳其和沙特双边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文化在内，并就地区和国际事务交换意见。双方同意开启合作新时代。今次是2018年沙特移建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杀之后，穆罕默德再次到访土耳其。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下星期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46点，升237点，总成交金额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8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5.4升3.9，腾讯控股375.6升5.6，美团191.6冇起跌。友邦保险79.1升3毫，京东集团244.2升3.4，网易144.5升5.2，斯摩尔国际22.75升2.25，理想汽车150.1升9.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5.9，瑞士法郎0.961，加元1.29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329点，升180点。港金报17,18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76美元，卖出1,83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快线啦，较早前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嗰段咧仲系挤塞。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口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思瑞口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嘅宝康路去宝林北路方向，近住基德小学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呢一段嘅宝康路全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就系将军澳嘅宝康路去宝林北路方向，近住基德小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噶啦，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宝康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

系早晨， 早晨，张女士，请讲。 系我提议咧，就话咧，如果边个有能力嘅，屋企自己一个人住嘅，就可以翻屋企家居。 即系你讲外面翻嚟嗰啲， 去到澳洲系啦，有香港身份证，打晒针 ，check 晒所有嘢，我已经打晒四支针啦。我好想翻澳洲探我啲孙噶，但我翻嚟香港要我隔离酒店，啲酒店啊住到人哋死啦，冇病都变有病啊！如果唔系我哋打针做乜啫？仲要我哋屈啲酒店。啲酒店又揦嚟到死，根本啊佢哋想昆錢啫嘛，屈我哋要住酒店，嗰個咪特首快啲落場啦，局長啊快啲落啦。 張女士，你覺得個檢疫酒店最大問題？你頭先話錢係咪一個問題啦？ 污糟邋遢，污糟邋遢，唔會執，同埋空氣唔好，混響嗰、那個密室嗰度。冇病都變有病啊 ！OK， 好啊，唔該曬張女士啊，仲有黃生打上嚟，早晨。 是啊，绝对同意头先呢位女士讲嘅嘢。我而家住紧间酒店嘅，今日第五日啦，已经系非常之差嗰啲酒店，又漏水，嗰啲通风系统系冇嘅，叫我哋开嗰个厕所嘅抽气扇咧，咁就当一个通风系统啦，非常非常之差。 嗯， 我落机之后咧，一路去排队，去到直至到可以上车，我哋足花咗两个小时。我谂咁样搞法咧，香港冇人嚟噶啦，同埋我哋出咗去咧。都唔想翻嚟，翻嚟原來咁麻煩嘅，太麻煩啦！呢啲酒店係唔得嘅，啲酒店唔知點解政府可以俾呢啲所謂叫檢疫酒店，根本真係冇病變有病。我坐喺處咧，困咗五日啦，今日已經仲有兩日先至可以出得去，完全係冇一啲咁多嘅所謂防疫嘅嘢喺度。我都擔心我自己染咗疫啊！再嚟， 你先話啲車要等好耐咯。我想問一下，即係佢由機場去到檢疫酒店嗰啲車係由指定由酒店安排嗰啲車嚟㗎，係咪？ 係啊，指定嘅酒店安排嘅，同埋喺機場嗰處咧，其實嗰個檢疫嘅程序都非常之繁複嘅，用兩個小時。你諗下，我哋好似由入咗去過咗移民過關，一路去到嗰、那個check in counter， 喺成個機場兜個圈翻出嚟，咁樣做個咁樣檢疫。使唔使咁勞民傷財呢？ 嗯，所以你都覺得居家檢疫係可以諗嘅，你講係 絕對可以諗嘅，咁樣搞法咧，香港經濟死曬㗎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仲有何太打上嚟喎，早晨。 係啊，早晨啊，我就住喺天水圍嘅，咁前晚停電啦，咁我就好好彩㗎啦，未夠九點，我哋已經有翻電，但係嗰個零接近兩個鐘頭裏邊咧，個心情都係好彷徨，因為。同外界斷絕咗聯繫嘅，打唔到電話，上唔到網啦，咁又冇電啦，咁我嗰時我諗唔起有收音機喎，幾即係如果唔係咗，可能會知多少少嘢。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收到信，即係你能夠同外界接觸嘅話咧，如果有意外嗰陣時候咧，就真係真幫到嘛。因為我屋企咧就有個長期病患嘅智障嘅女係抽筋嘅，成日都。咁我諗下，個當時咪佢而家就叫做穩定啲嘅啦。不過佢每年都係要入一次醫院嘅，平均嚟講。咁我諗緊，如果冇電又冇 lift， 咁樣點樣？如果佢真係抽筋嗰陣時候，就會失救噶咯噃。咁我已經接近，我啲即係接近長者嘅年紀嘅啦。咁我自己行樓梯咧都好有問題嘅。咁我話啊，呢個大廈所足嗰陣時候，即係你居安思危嘛。雖然喺個停電嗰陣時候，你都會諗下有咩事發生嗰陣時候要點樣處理噶嘛。咁、我諗啊，真係處理唔到喎。我即係如果有火燭，咪至多行樓梯啦，慢慢行落去啦。我住低層啫。咁但係我女抽筋嗰陣時候，真係揾唔到人嚟救佢噶喎。咁我自己又諗啦，如果政府可以咧，就第日喺大廈裏面咧，起樓嘅時候咧有後備電，俾啲 lift 用嘅。都是好事啊，或者是呢而家是打不到电话嘛，咁每一座大厦每一层楼啊都有一啲通讯嘅是直接过去呢个警察局啊或者是即係消防处啊呢啲咁嘅求救部门呢，咁咪唔係一件好事囉。当然我唔知道嗰个实际做唔做到啊， okay， 但係都希望政府去考虑下，因为香港越来越多长者的了嘛。 明白，身为一个照顾者都有些担忧，如果再发生这些大规模停电事件没裂等等。还有黄小姐的早晨。 喂，我觉得今次事情很严重，即是我觉得不是只是屯元天这区的人，因为人会流动的嘛。可能那时候翻緊学翻緊工在第二个地区，或者啲亲戚朋友都住在第二度的嘛，可能不是住在那区的，那是关他们事的嘛。 係咪先？如果你通知曬全港，啊呢、這個緊急事件啊發生咗啦，咁你有個電話問候都好啊嘛。同埋咧，你喺得團圓天發生咧，其實咧，因為香港係老化噶啦，好多系統已經要更新噶啦，咁其他地方都會有同一情況嘅、哦。所以咧要做好個預，即係預備，即係應急啊！將來如果萬一又發生同類嘅事件，又點咧？ 即係你覺得係咪要出嗰個緊急警示啊？直情當日 要啊要啊，因為上次都出得落。是咪先？伊利莎白醫院啫嘛，我哋住團圓天都唔關我哋事啦。伊利莎白，但係都出、啊，點解有咁嘅分別嘅？今次又 OK 係咪先？好啊，唔該曬黃小姐。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喺疫情之下咧，可能少咗多咗人咧係少啲出街啦，或者食外賣啦。咁亦都有學會係做過調查，關於一啲香港人嘅體重啊。在疫情前后的分别啊，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肥胖学会主席徐俊苗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徐医生，你哋有个调查，咪关于第五波疫情之下一啲香港人嘅体重变化，有冇睇到啲乜嘢特别嘢咧？ 系啊，就委托咗香港民意研究所咧，就做咗一个调查，就发现咧，喺第五波疫情之后咧，香港人好多人都加咗增咗磅。咁就有 36% 嘅港人啊，發覺係增磅，就平均嗰個增磅係去到一成嘅有。 呢、這個係同過往比係咪都一個大嘅分別啊？呢、這個三成 都犀利啊！所以呢個係講緊同2019年未有疫情嘅時候就叫個受訪者講翻，同嗰陣時比較爭咗幾遠，咁啊發覺多一成嘅手犀利，即係話一兩年間，你如果本身係105磅，你就去到165磅嘅啦，已經。 哦、即系呢个系比较紧两年之间嘅变化，就唔系净系第五波疫情嘅前后嘅变化。 系啦，系啦，系啦。 咁有冇啲乜嘢嘅原因喺背后睇到嘅咧？除咗话系咪即系食外卖嗰啲多咗之外， 系从个调查嚟睇就受访者就会觉得咧，相关系少咗外出啦，因为个社交限制、社交距离限制啦，少咗做运动啦。期間亦都個壓力大啊，處理疫情面對疫情壓力大，咁啊又用咗食嘢去解決方案啊，同埋多咗好多叫外賣，甚至我哋都見到咧，佢哋疫情第五波疫情過後咧，都有出現一啲報復性嘅飲食消費啊，大家聚會啊，發覺食嘢都係更加多咗啊，咁而做運動方面亦都太耐冇做，突然間都滴唔起心肝再做翻啊，大家都即喺個受訪者上裏邊就會覺得係呢個原因。 嗯，系咪同时你哋个调查都有留意到一啲曾经减肥嘅人士，佢哋减完肥之后都会出现一个反弹嘅情况？呢、这个同疫情有冇关系嘅？其实 嗱，其实我哋见到好多人都试过减肥啦，咁但系减完肥咧都会出现反弹。我哋个调查就发觉平均受访者都有试过5次嘅减肥，其中4次都会反弹。而我哋调查咧，其实都揾到一啲嘢同我哋医学界嘅睇法都一致嘅，就系咧，我哋发觉喺今次疫情里边咧，增磅嘅人士咧，如果你本身个 BMI 系高啊 ，BMI 高过25嘅人士咧，其中佢哋增磅嘅比率去到53%，相比起本身体重系正常啲18.5去到23嘅人士咧，得25%嘅人增磅，即系话咧，你原本系越肥嘅人咧，喺个疫情下边受嘅影响系更大，更加难去减啊！就算佢哋想去减，亦都发觉好常见出现反弹。 有咩原因或者反映到啲咩咧？本身可能已经嘅 BMI 系高啲嘅，即系可能系即系相对可能系肥啲嘅，就仲容易系肥咗嘅。 系啦，其实我哋嘅理解就系肥胖本身就系一个慢性嘅疾病，去到如果 BMI 大过23就开始超重啦。喺世卫我哋香港人嘅标准，去到25就属于肥胖。而肥胖嚟讲，喺我哋嘅眼中就系已经一个疾病嘅级别啦，好似一种慢性病，比如好似糖尿病啊咁样。咁佢哋本身嘅基因咧，已经令到佢哋容易去致肥，跟住继而引申其他肥胖相关嘅共病，令到身体嘅健康受到影响。咁所以咧，唔系话单咧嗰个患者本身自己咧，佢唔节制啊，冇意志力，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减肥失败唔成功，而系佢哋本身嘅基因咧，令到佢哋喺一个疫情嘅环境之下咧，系更易会肥嘅。 所谓个基因令到佢哋疫情环境入边易肥，其实唔系全香港都系面对紧呢个环境噶。 我哋舉例就係、是、譬如你如果我用糖尿病嚟到解釋，你會容易啲明白、 嗯。 當一個本身有糖尿病嘅人士，佢同一個冇糖尿病嘅人士同樣出去食大餐嘅話，糖尿病嘅人士好明顯個血糖嘅控制就會出現問題，佢哋就會出現咗病態嘅血糖嘅水平啦。但係如果佢本身冇糖尿病嘅話，大家都係食嗰餐大餐，佢又會冇事嘅喎。咁所以就係話你本身如果有一個呢一類慢性疾病喺肥胖方面嘅基因咧，你係會容易就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更受影響啦。 嗯，係咪就係、是我見你哋都有提到一個所謂即係體內嘅生存機制，係咪關事嘅呢、這個？ 冇錯啦，其實就係當我哋身體本身呢個機制咧，就係想維持我哋喺一個平衡點啊。我哋本身身體覺得你嘅身體嘅個體重嘅水平啊，身體脂肪嘅水平咧，應該係一個定位。當你做任何嘢想去改變啊，我去做多啲運動，食少啲嘢。成功減到磅嘅時候咧，呢、這個機制就會發揮效用啦。佢就會想將你拉翻去原本個位置。而本身係肥胖嘅人士咧，呢、這個機制係更強，佢個定位定自己嗰個體重嘅位置定得更高，所以咧就更加難減啦。每一次咧，佢一減重嘅時候，身體就會一系列嘅荷爾蒙嘅變化啦，就會令到佢更加難面對。如果係呢個時候咧，我哋只係咧單單就歸咎係你減肥嘅人士你自己冇恆心冇意志力。相就如果是这样的去赖了他，那我们其实帮不到是一个肥胖人士行减重的这条路。 嗯，所以面对这些情况未必是那个即想减重或者减肥的人士可以控制到的，涉及到先体内这些生存机制先提到。那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如果想是达到他们减重的目标的呢？ 我哋第一就希望由上個香港社會大眾醫學界又好，就算係即係政府啊大眾都好，我都希望大家明白肥胖如果去到一個嚴重級別啦 ，BMI 大概25咧，我哋要認真面對佢，當係一個慢性疾病嘅處理。喺呢個時候亦都咁講啦，就再唔係一個單打獨鬥嘅遊戲，唔應該係要個患者自己靠曬自己，好多時候應該係要主動踏出就可以去尋找醫療團隊一齊去幫助。醫療團隊裏邊唔係淨係話得醫生啊，由生活嘅模式指導啦，包括有好嘅營養師啦，運動嘅專家啦，以至到一啲心理精神科嘅同事啦，都係會有可以幫到手改變，先喺行為生活模式上嘅改變。如果再強效嘅減重方案就針對嘅就係佢哋 BMI 再重啲，譬如 BMI 去到 27.5 或以上，甚至可以去到要用藥物級別嘅治療啦，再強啲再重啲嘅話，更強效嘅治療，甚至係有減重手術呢啲方案。 其實係咪 BMI 相對高先要用呢個揾醫療團隊去幫手減重呢？同埋即係所謂要肥到幾多叫做肥胖症，或者係一個病症而係要去減重呢？ 其实又是可以理解翻，好似糖尿病咁样，糖尿病嘅水平咧，如果你只系空腹血糖高过 5.6 嘅话咧，你开始踏入咧就系一个可能系前期嘅糖尿病。咁啊呢个时候咧，你已经开始要留意生活，但系未必话真系即刻要揾医生，即刻就要食药嘅。咁但系当你个血糖水平过咗7，咁就我话要揾医生开药啦。而喺肥胖嚟讲，我哋用嘅标准就用 BMI 啦。BMI 高过23，喺我哋香港人。華人的情況就是屬於超重，是開始要開始留意自己生活了。當然你可以靠自己，亦都可以是找營養師啊、運動專家去幫你手。但如果當你的 BMI 去到25或以上呢，那就屬於一個肥胖疾病級別的了，那很值得需要有醫療團隊。而去到 27.5 以上呢，甚至不是說只是單單靠改變生活，靠自己意志力，甚至應該可能有藥物一些可以針對幫到你在一个生存机制令到你减不到磅的时候，那些荷尔蒙变化原来是可以有药物帮到手，可以帮你控制这些变化的时候，等你那个减重的效果得以维持。再强到 BMI 30或以上，连肥胖相关的共病都出卖的时候，强效的减重方案就是好像减重手术都是可以考虑的。 减重手术是什么来的？简单讲的。 減重手術咧就係最常做喺香港嘅就係縮胃嘅手術啦，將個胃大彎切走，切到嘅形狀變成一條香蕉形狀胃。大家以為咧會係做咗個手術切細咗個胃，梗係食少咗嘢啦。但係原來真正嘅改變咧並唔係因為佢細咗個胃食少咗嘢，而係改動咗胃之後咧，令到胃所分泌嘅呢啲腸道荷爾蒙改變。而呢一啲腸道荷爾蒙嘅改變，正正就係針對咗頭先講個生存機制所出現嘅荷爾蒙變化。所以咧做完 完手術之後咧，患者咧係會自己主動覺得，我係唔需要咁多重量，唔需要咁多能量啊，主動地會覺得，我係唔需要食咁多嘢，而我亦都有多啲精神啦，去做多啲運動啊。其實最後係改變咗呢一啲生態，令到佢可以將減重嘅效果加強同埋可以維持。 OK， 好啊，唔该晒徐俊苗。徐俊苗咧就系香港肥胖学会现任嘅主席嚟，讲到有关于喺疫情之下一啲香港人嘅体重变化啦，咪提到一啲即系减重减肥可能面对嘅唔同问题啦，或者有啲建议，包括啦，先提到话可能有啲情况系要唔系净系靠嗰个人嘅意志啊，系要靠揾一啲医疗团队嘅帮手咁。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曾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曾女士，你好。 系。我想讲一讲嘅就系、是、首先其实我觉得政府而家做紧呢一个七日隔离，其实都必须嘅，因为始终有一啲未知嘅新变种咧，我哋都唔想喺个社区度有机会流入爆发啦。咁我自己本身咧，旧年年尾送个女去外国读书嘅时候咧，系经历过21日嘅 quarantine 嘅。咁啱啱阿女咧已经放暑假啦，咁喺5月嘅时候翻嚟啦，经历咗7日嘅 quarantine 啦。咁我就發覺到有啲嘢可能政府喺嗰個標書上面呢應該係需要做一啲嘅改善㗎，因為喺21日隔離嘅時候呢，我相信呢酒店係未爭取到一個政府補貼包底嘅 policy。 喺嗰個 moment 呢，其實我住雖然係21日咁耐啦，但係佢哋係會免費提供足夠嘅水啦、飲料啦，一日三餐呢係會有飯啊、有水果啊、有嗰、那個足夠嘅水分啦，俾我哋啦。咁亦都如果有咩需要嘅時候咧，洗衣液啊各樣嘅嘢都好好嘅，佢哋會有人即時接電話嘅。咁但係我個女翻嚟嘅時候，我就發覺有一個好明顯嘅分別，就係、是原來一隻三餐係唔包嘢飲噶。咁好神奇嘅嘢，而且咧佢哋會寫到明咧，如果你要 extra 嘅水咧，要額外收費。咁我有啲朋友亦都仲正在隔離當中啦，咁我見唔同酒店唔同收費，或者每支係由8蚊至20蚊不等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發覺原來呢去到酒店嘅時候，台面呢只係得9支、10支、500個 ml 或者750個 ml 嘅水嘅。咁亦都喺入住嘅時候呢，係冇主動提供餐單呢俾個入住嘅住客嘅。咁喺呢一度嚟講，我覺得就係政府佢真係需要去睇返嘅質素。冇錯。 好啊，唔該晒曾女士講到酒店嗰個嘅經驗咗張生嘅，最後聽埋張生先。早晨。早晨張生，你好。 早晨，早晨。 係，請講。 我想問下呢，即係停電通電之外，我即係呢啲冇控制到，但係呢啲大廈呢，公屋同埋居屋呢有後備發電機，點解唔會著呢？ 即系你自己当日系咪都系喺新界西北嗰边噶咁？ 系啊，我喺嗰边，但系都系冇电，好夜先有翻电，都尽快抢修。佢系中电系努力去做咗一样嘢。其实我唔系话中电问题，系点解大厦每一栋大厦里边有发电机嘅后备，点解唔会即时会着咗翻后备发电机咧？ 呢、這个就即系要问翻相关技术人士。 我就想你问下公嗰啲公一定有先。但系佢系咪我嚟做样咧？部嘢。 O K， 嗰日对阿仔有啲咩影响啊？或者成个情况？ 佢都唯有焗住嘛，去咗出咗嚟，我咪等到十点几有翻电，公布咗有翻电佢做，问咗就问翻佢咯。 O K， 都冇办法，如果唔系揾咗喺出边过夜咯。 明白明白，唔该晒张生，同你倾到呢度先，提到可唔可以有啲后备嘅供电系统啊，喺啲公屋等等嘅咁。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提出过海隧道挤塞征费嘅概念、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易志明， 大家就讲哇，繁忙时间会收贵啲，大家又冇留意非繁忙时间收到就可能好平嘅，你都仲系有着数嘅。 立法会议员陈学峰 担心咧，会慢慢变成所有嘅道路咧，繁忙地区就要收呢个费用咧，反而我唔系好同意呢个概念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